哎，老爷。 按照药方抓药。 好嘞。好了，我已经让这个后院的药房啊，把这个药给配好了。来，小姑娘，来，敷上一贴膏药啊。来，敷一会儿啊，你这个病就好了。 谢谢奶奶。 我看着有一炷香的功夫了吧？来，摸摸这孩子的头，怎么样？ 哎呦，这孩子头呢？哦，不是，看反了， 还有头呢。 不烧来。哎呦，大夫，神医呀！ 哎呀，不敢当，这个药啊，这是刚才只是外敷 哦， 外敷啊，它只能是去了外热 哦， 它这个内热呀，还是要通过咱们的服用我们开的药，来进行调整啊。 哦， 这个， 那您跟我说说这药怎么吃啊？ 这个每天呢，两煎，啊，就是 哦，两煎 啊。 我们家是两煎房， 不是两煎房干什么？这药煎两回。 我煎两回， 好喝两次啊。这个另外记住了呢，要有药引子。 什么药引子？ 三只蟋蟀，蟋蟀就是蛐蛐啊，知道吗？ 拿蛐蛐当药引子呀？ 对，把蛐蛐夹在这里边一块给它熬了啊。 好吧， 去吧 啊。 哎，张大夫上街上一趟吧，张大夫快上大街上去吧，张大夫上大街了，上大街吧，你这房子要推了。不是，你快点上大街看看去吧，那人来不了你这医馆了，车夫腿给撞了，你赶紧上现场去吧，现场看看去吧。 好 啊，夫人呢？ 哎，老爷， 拿上我的药箱。 哎，这已经拿好了，已经备好了。 一块儿去现场给这位撞了腿的车夫瞧瞧病去啊！ 哎呦，大夫，您快去吧，您快去， 您走吧，您走， 我们 在 这等您。 人命要紧。 张大夫呢？这老张呢？ 那个 老张嘛去了？ 来，我们都是病人，你先不要嚷。 各位乡亲， 你不要嚷。这个 各位乡亲们， 张大夫啊， 这张大夫是庸医呀，是庸医呀。我这孩子被这老张大夫啊治出毛病来了，您看看这手一直跟这抖个不停，我们孩子都帕金森了。 别着急，我们都是病人，我们这又带着孩子来的，你先说说怎么回事。 是啊，你光着急有什么用？ 我能不着急吧？孩子发烧啊，吃了这张大夫的药，我这烧是退了，刚到家呀，这手就不停的抖，你这玩意儿怎么办呢？这大家伙你给看看，你这孩子这手，你看这手这哆嗦，这现在这孩子这手速啊，他都。他这 个时候就别惦记手 了。你看这手，这时候敲键盘呢，一分钟就能敲出67个字母来。 哎呦，我跟你说，这怎么这样呢？张大夫，不能吧？ 太严重了。 张大夫平时看病挺好的呀。 那这张大夫也有失手的时候啊。 给人家吃出病来了，人家爸爸找来了，这能是假的吗？ 今儿个可热闹了。 反正啊，我不能跟这张大夫是善罢甘休。 一会儿等他回来吧。 各位看官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呢？怎么一向妙手回春的张大夫把人治成这样呢？偏巧这时候，这张大夫和夫人呢，又都去看这个出车祸的车夫去了。这该怎么办呢？到底这个小姑娘有没有生命的危险呢？咱们得接着往下听。 有这孩子还真有问题，他那手抖的。 俺练过几下子，拿去试试怎么样？我是抓住，我让你抖，你还不行，你看我都抓住了，带着玩具器抖，你看我跟触电了似的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不行，这我这不好使。那个， 我学会按摩，我给这孩子揉揉看看。你别抖啊，姐姐给你揉揉，你别害怕啊。哎呦，不行， 哎呦，揉半天了，你看又不行不行，抖得更厉害了。哎呦呦，还那不行，这还得 这 得， 要不然那个 姐姐给你揉揉啊，来来。 你别找乐，人孩子他爸爸挺着急的，你看你别找乐，不那人我出主意啊，要不然呢把这孩子那个送到那个能送到那个电力局去，要不别糟践了，先趁着哆嗦拿他这人力发会儿电，你看怎么样？ 你们都怎么说话呢？人孩子这有主意， 我们这孩子都这样了，你们还有心思开玩笑？ 要不然这孩子先练练太平歌词吧，他这玩意儿抖那玉子肯定抖得特别好。 我打死你，你信不信？ 不是，那你是怎么办呢？这个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医馆门口怎么这么乱呢？来，夫人看一下去啊。 啊，大家排好队啊！这个我们家这个老爷 换个衣服就来， 是换衣裳去了啊！ 换衣服，围住了！ 哟， 怎么回事儿？这个 什么怎么回事？ 我告诉你，我带着我们孩子来看病来了。这孩子发烧，吃完你的药，这烧是不发了。你看这孩子这手。剁的成什么样了？你看这孩子的手，你看， 等等，别着急啊！这个是吃完药以后就出现这种情况。 对呀、 啊，吃了多久之后出现这种情况的？ 就吃了衣服。 这个药是按照我们告诉您的怎么那个煎法煎的吗？ 三只蛆就当药引子，能错了吗？ 应该不会呀，我们这个老爷用药一直都很谨慎的呀，啊，是有可能会抖，但是 不会抖得这么厉害啊，而且这他抖了多久了？ 抖了，打吃完药就抖，现在都快一天了。 哎呦，怎么能持续这么久呢？这有问题啊！ 你承认药有问题？你说，你给这孩子吃什么药？ 你把我们孩子给害了，你这是推卸责任、 啊。别，你先别着急啊，那你说你在这 吃完了你开的药，这孩子手才开始抖的呀。 哎，没有，那也在 这。可不是嘛，我们这孙女的，哎呀，这孙女的就这么一孙女的，要没了 必须给个说法， 太太 出来给个说法，是怎么回事？有个唱 了，大家不要吵。我来解决问题 呀！张大夫终于出来了。 张大夫用药不慎啊！张大夫这回可丢人了啊！把人家孩子给害了啊！ 哎呀，列位看官，正主终于来了。他不理会人群的喧闹，走到了张夫人面前，问清了情况，然后开始观察这个可怜巴巴的孩子。端详了一会儿，他径直走到孩子面前蹲下，跟孩子攀谈起来。人群稍微安静下来，都在听张大夫说了啥。 嗯，孩子， 嗯， 哎，听我跟你说啊，今年几岁啦？ 5岁了。 几岁啦？ 5岁 了，来，那个平时爱看什么书啊？ 爱看，忘了。 别忘了。 你问人孩子看什么书去？这我还问？ 不是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家长不要着急。这个再问你一下，平时爱玩什么呀？这个知道吧？ 爱跳猴皮筋儿。 哦，爱跳猴皮筋儿，我知道，就是那个小皮球、香蕉梨、马兰。 我们不是这么唱的。 那您怎么唱的呀？ 5、6、1、5、7。 后面就是这个词儿啦。你不会，你们跳是不从头跳啊？别哭，孩子啊、来，叔叔啊，有个好办法。嗯，你看你现在这手是不是有点抖啊？ 别抖。 嗯，能治好了你这手抖，想不想试试啊？那个，其实啊，这个很简单。 嗯。 你的手不是就想不抖了吗？ 嗯。 把铁钉子烧红，把10根手指头一根一根钻透了，就不抖了 啊！哎呦，还这么傻。 这是大夫， 你要干什么？你说什么？ 这 你什么 理论呢？ 你是不是胡说八道？ 这就是胡，这张大夫徒有虚名，太不像话了。 听懂了吗？挨个拿这个